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十章。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，那名叫贝尔特沙撒的达尼尔得了一个启示，这启示是真实的，是有关一场大战的事。达尼尔注意了这事，也明白了这意象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达尼尔忧闷了三个星期，我食不知味，酒肉也没有沾过唇，也没有用油抹过身，直到满了三个星期。正月24日，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时，我举目观望，看见有一个人身穿麻衣，腰束奥菲尔金带，他的身体好像碧玉，他的面容好似闪电，他的眼睛有如火炬，他的手臂和腿有如磨光了的铜，他说话的声音仿佛群众的喧嚷。唯独我达尼尔看见了这异象，随从我的人都没有看见，只有一种巨大的恐怖临到他们身上，因而他们都逃避隐藏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观看这巨大的异象。我顿时全身无力，容貌改变，面色苍白，没有一点气力，但仍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。一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，我就昏迷过去，伏伏在地。突然有一只手触摸我，使我用膝和手掌勉强支持，然后他对我说：达尼尔，最可爱的人，你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。你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是被派到你这里来的。他对我说这话时，我站立起来，浑身站立。他又对我说：达尼尔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自从你下决心要明白此事，在你的天主前自卑自贱的第一天以来，你的祈祷就得蒙应允。我就是因你的祈祷而来的。但是波斯国的护守天使却反对我，使我在波斯国护守天使那里滞留了21天。后来忽有总领护守天使之一的弥俄尔前来协助我，我才来了，为叫你明白你的百姓在末日所要遭遇的事，因为这神事是有关那未来之日的。他对我说这话时，我俯首置地，哑口无言。忽然有个像人子的手触摸了我的唇，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道：我主，由于这异象，我又感到非常痛苦，没有一点气力。我主的这个仆人如何能同我主说话？因为我现在全身无力，连呼吸也没有了。那像人子的又抚摸了我，坚固我说：极可爱的，不要害怕，愿你平安，鼓起勇气，振作精神。他一对我说话，我立刻觉得有了力量，于是我说：我主，请你发言吧，因为你坚固了我。他于是说：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，现在我要回去同波斯的护守天使交战，我一去，希腊的护守天使就会前来，我要把载于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。除了你们的护守天使弥俄尔外，没有前来协助我的。